在太阳节之际，以全国理事会副主席格里高雷·诺巴克为团长的摩尔多瓦共和国社会主义者党代表团12号到达了平壤。